不是有钱人，门锁是坏的，整个府上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。第二，狄仁杰不是人，大白天无故旷工翘班出去了，就在扁坨坨恨得牙痒痒的时候，县令府外一跳一跳地窜过来一个人，一下子就把扁坨坨给压在地上。 哎呦喂，我的老腰啊！ 扁坨坨被这个突然闯入县令府的陌生人撞的是七荤八素，晃晃脑袋赶走了脑袋上的小星星，就看到一坨肉是一个人和一副拐趴在他的身上。 大哥，你得有三百斤 吧。狄仁杰，狄大人，您得给我做主啊，小人命苦啊。 骂谁呢你？你才狄仁杰呢，你全家狄仁杰。 狄大人，你不要骗我了，虽然我是第一次来县令府，之前没见过你，但是从你的气质我就看出来了，你肯定是个当官的，你肯定就是狄大人。 得，这京城来的钦差大臣没找到狄仁杰，反而被告状的百姓错认成县令了。而此时此刻的狄仁杰正在津津有味地吃着驴肉火烧呢。 我说方啊，我说怎么老打喷嚏啊？ 是不是有哪个小姑娘念着你呢？说，你是不是背着我沾花惹草啊？ 哎，乔妹，可不能乱说，我对你可是一心一意，一往无前，前赴后继，继往开来，来日方长，长命百岁呀、啊。也许是县令府里面有人在呼唤我，有人要报案呢、啊。 不会吧？咱们都闲了一个多月了，也没谁来报案呢、啊。外面探子也都说风平浪静，没什么事儿啊。 哎呀，我还是感觉县令府来人了，可是咱们这个大门也没有锁，是不是不太安全呢、 啊？得了吧，就咱们那点家底儿啊，敞开门都没人进，锁不锁门有什么区别？这个 说的也是啊。 你就踏踏实实的啊，吃完这三火烧咱们就回去看看。 那就再吃三个。 狄仁杰、元芳、小乔离开驴肉馆，急急忙忙往县衙赶去，而京城来的钦差大臣等不到狄仁杰回来，快被来告状的不到三百斤的汉子逼疯了。 我不是狄大人，我姓扁，扁大人。 谁呀？ 我呀。 咋的了？ 我不是狄大人。 那你是谁呀？ 我是扁大人。 扁大人。 呢？ 谁呀？ 我呀。 咋的了？ 我扁大人。 扁大人是谁呀？ 我。 哎呀，咋的了？ 啊，你赢了。你叫啥呀？ 我姓刘，人家都叫我刘员外。 把你的事情跟我说说啊，我给你做主。 我要举报隔壁我媳妇儿，你看我的脚都瘸了，她还非让我下地干活。 哎，我说刘员外，你这腿脚也没毛病啊，没事来我这碰瓷儿可不行啊。 袁大人，你看你说的，我不是碰瓷儿，不信我给你做两步，你看，你看， 拉倒吧，那是顺拐了，不是瘸了。 不可能吧？那卖拐的说我是瘸了。让我先埋伏拐，说过两天啊还得去找他接旨呢。 刘先生呐、哦，你的脚没事，不过我劝你可以找大夫看看你的脑子，赶紧回去吧，把拐扔了吧啊！ 不可能的，我跟你说啊，我的脚有病，如症状。 说着话，刘员外把右脚鞋子和袜子一脱，令扁坨坨意外的是，刘员外的整只右脚都变成绿色的了，看起来还真像是得了病一样。 哎呀，还赶紧坐下，我给你拔拔脚脉。 哎，扁大人啊，你还有看病的特殊的技能呢？ 少废话，赶紧坐下。 医者父母心，扁坨坨捧起刘员外的脚检查。狄仁杰、元芳、小乔一行三人回到县令府，看到的就是这样一番景象。 你们两个是什么人？ 好你个狄仁杰，大白天的玩忽职守，去哪儿了？ 我是出去办案子去了啊，办案子去了。不知这位大人您是？ 我乃陛下亲封的钦差大臣，便妥妥来督促你断案子的。 哦，哎呀，下官有眼不识泰山，不知钦差大人来访，哎，有何指教啊？ 你这等着，我看完这个病人再给你算账。 哦，哎，这不是刘员外吗？ 刘员外，你脚咋了？ 护有缺粮。 你们县治安挺不错的呀，啊？骗子冒充医生给人治病，卖了副拐，受害者来县衙报案，县衙是空的。啊，狄仁杰，你最近有点飘呀。 哎呀，大人教训的是啊，你这可怎么办呢？这哎呀，这送医院去吧。 哎，不用了，在下略懂一些医术，我先诊断一下。 就这样，10分钟过去了，便妥妥还是没有发现任何眉目。 我说扁大人啊，你说我这个脚还有的治吗？ 奇怪，没有任何病理征兆呀。 就在扁坨坨一筹莫展的时候，元芳突然看到地上一块绿绿的硬壳。 你妈有刺客，你还是把那个东西给我放下，那是我的袜子。 这个时候，狄仁杰看看刘员外的脚，再看一看地上那一块显眼的袜子，心中突然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。 哎，我说扁大人呐，这刘员外的脚有没有可能是因为袜子掉色呀？ 啊？不可能吧？刘员外，你另一只脚有没有变色？ 没有啊，还真的没有。我仔细看了，只有右脚变成绿色了。 哎，你看，我就说吧，不会那么简单。 我的左脚啊，一直穿的是一个肉色的丝袜，清凉透气又性感。 现场的空气突然凝固了，半晌，扁坨坨颤巍巍地站起身来， 已是一名金魂呀。 刘员外啊，你还有什么冤情吗？ 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我呀是被假郎中给骗了。既然我的脚没有病，那我就不告发我媳妇了哈。我呢得赶紧回去干活了，我得把被忽悠卖拐的钱赚回来。 哦，既然如此，那就算是你撤诉了啊。再有那个假郎中的消息，一定要及时告诉本官，本官替你做主。 我们一起学喵叫，一起喵喵喵喵喵。 你呀 out 了。 怎的？ 现在什么最流行， 什么最少听？ 狄仁杰断案新编 第四季，7月23号重新起航，周一至周五每晚10点半广播剧场，不一样的欢乐等着你。 喵。刘员外撤诉了，案子了结了。洗手间里，扁坨坨连洗了几十遍手，差点没把手洗秃了皮。随后狄仁杰把扁坨坨请到了书房上座。 下官不知钦差大人到访，有失远迎。元芳啊，看茶。 哎，茶来喽，上好的10年陈绿茶。 茶？ 嗯， 绿茶。 对对对， 我不要看见绿色，给我端出去。 啊，好好好好好好，那这个方啊，给大人换一杯。不要绿替，要红替。嘿嘿，这个扁大人呐、啊，这现在这钦差大人都这么多才多艺吗？啊，还懂得医术？ 哼，我乃扁鹊后人，家里是3代御医，我爹是华佗的粉丝，所以。我才叫扁坨坨，你懂不懂？ 哎呦，扁大人厉害啊！这扁鹊、华佗您都占全了啊！ 少拍我马屁！狄仁杰接旨，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 奉天承运，吾皇诏曰：狄仁杰，让你查个案子，查得怎么样了？我这次调了个钦差大臣扁坨坨，让他协助你办案，供你调遣。你敢偷懒，我扒了你的皮。 小迪呀、啊，朕送你个手绢，收下吧，好好给朕查案子。钦此。啊，这是手绢，里面有50两金子，陛下怕你钱不够花。 这个，哎呀，看起来陛下是让扁大人听我调遣呐、啊！啊，预祝咱们俩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。 狄仁杰， 哎呦，乔妹啊，怎么了？ 小迪，手绢。狄仁杰，你可以啊，办你的案子吧，我要回娘家了。 哎哎，不是，不是，乔妹啊，别这样啊！哎呀，哎呀，陛下这么说，我有什么办法呀？啊！再说咱们还没结婚呢呀，你也不能叫回娘家啊，对吧？ 我回我娘的家，就是回娘家，我娘家才是我家，这里不是。 哎，对对，乔妹，别走，哎呀，这不怪我呀。 哼， 哎呀，小乔夺门而去，狄仁杰追了出去。这时候，元芳端着红茶回到书房。 哎，扁大人，红茶来喽。 嗯。 哎，狄大人和小乔呢？ 嗯。吵架了吧，一个跑一个追，出去。哎，年轻人啊。 那行了，大人您先喝茶啊，你看刚沏的红茶，你看这颜色多好啊，像不像红袜子染的？ 我不要看见红色，给我端出去。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可怜的狄仁杰能否度过这次感情危机呢？咱们下集接着说。广播喜剧狄仁杰断案新编由北京文艺广播录制，策划郝卫群、徐然，本集编剧阿硕，演播宝木中阳、云中三月、小曾、刘笑、朱蓉蓉、图特哈蒙，后期制作云中三月。感谢您的收听。 人杰，让你查个案子查得怎么样了？我这次调了个钦差大臣扁坨坨，让他协助你办案，供你调起。 红脸的黄脸小肚的酸，我鸡红肠炒米饭呐、啊。 爹，你看看， 我来教一教，看看哪个敢不吃，不吃打成二傻子啊。水给的容颜，包子给的胆，行侠仗义人世间呐、啊。小小的姑娘虽然精神不太好，但儿也是条好汉呐、啊。 长， 哎呀，水流过小酸汤，好汉你这装看少年郎， 郎 啊郎，哎，郎儿你个郎啊，好汉为你下厨房啊。春水流过小酸汤，好汉你这装看少年郎，郎啊郎啊，郎儿你个郎啊，好汉为你下厨。 红脸的黄脸小肚的酸，我鸡红肠炒米饭、啊、 怎么样？ 我来教一教。 我不吃解药。 没用得着，小乔已经做饭去了。 水给的容颜，包子给的胆，行侠仗义人世间呐、啊。小小的姑娘虽然精神不太好，男儿也是条好汉、啊、 你吃吧，你想啊想。 水流过小村塘，好汉你这装看少年郎，郎啊郎啊，郎儿你个郎啊，好汉为你下厨房啊。 菊花点穴手。 水流过小村塘，好汉你这装看少年郎，郎啊郎，为你下厨房啊。